清晨七点钟，兄弟我搏命，体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最动听，体最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北京时间的7:01，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雄鸡唱晓。各位好，我是慧凡。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哎，在这样的一个早上，又是有点阴不声的天儿啊，但是呢，今儿早上明显看着天空比较的透亮，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云层。 反正刚才念完天气预报说叫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哦，那就是。离这个下雨也可能比较远啊，但是离晴天 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小雨 啊，所以大伙儿啊，在今天依然是安排好自己的出行计划。那今天9月15号了，全运会就要在陕西西安开幕啊。其实一想到这一次全运会的举办地，哎呀，大家我不知道什么感受，反正我是觉得，哎呦，好吃的太多了，实在是。眼也馋，嘴也馋。 反正我是想起了当年那个魔鬼主场， 12强上一届。 哎，另外就是之前那个甲 A 时代、 哦、 啊，陕西的这个魔鬼主场也可以。 所以确实，陕西这个地方很有魅力啊。西安也是一座非常有韵味的城市啊。您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回忆回忆这个记忆当中全运会啊。其实全运会像我们的一些梦之队的优势项目，那、都是高手林立，是世界的最高水准。所以全运会的夺冠，最让人激动人心的庆祝动作啊，或者是场面，记忆的碎片有哪些？ 另外呢，中国男足现在也是在沙加哈、积极的备战12强赛下一场比赛，面对越南队的比赛。那国足备战这段时间呢？小一个月的时间啊，应该到底怎么练？是练体能呢，还是精雕一下技战术啊？还是说给大家上上心理课？ 体能和技战术都不太可能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再产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啊， 还是上上心理健康课吧。 嗯。 啊，两个话题在我们的微信、微博，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一起来互动。那同时，我们节目也在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您在新浪微博上就找到我们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全运，全民全运，同心同行，第14届全运国运动会今天晚上开幕。 虽然说今天晚上开幕哈，但是昨儿女篮的决赛已经是打完了。奥运联队夺冠毫无悬念，北京呢是战胜了新疆，最终在排名赛当中位列第5位。 国足现在正在积极的联系热身赛的对手，也非常需要高水平的对抗来提升一下。 而在女足方面呢，贾秀全基本上是确认将会卸任女足主教练，而水庆霞也并不是唯一的候选人。 现在还没有落定。那欧冠也是在今天凌晨打响了，莱万梅开二度，拜仁3-0完胜了巴萨。果然现在缺少了梅西之后的巴萨啊，这个重建的路看着还挺远的。而 C 罗呢，也是有进球， 主要是林皇在这场比赛中最后时刻独秒助攻，绝杀曼联。 所以现在的曼联到底是靠着 C 罗还是靠着林皇，这个话题还要延续一个赛季啊。 另外呢，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9月13号进入初赛的投票阶段啊。从报名通道开通以来，组委会也收到了全国近900位选手的报名信息，参赛作品也呈现了年轻化、网感强、类型多的特色。从9月13号到22号，将会有50位选手通过行业的推荐、粉丝数量和网络投票三种方式晋级复赛。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客户端啊和听听 FM 的微信公众号进入大赛的页面来收听作品，来为选手投票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好了，大伙儿继续来聊着，我们也进入到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全民全运，同心同行。北京体育广播第14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相约西安，筑梦全运。 我一听这音乐吧， 就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学校运动会， 不是老觉得马上下一句是迎面走来的是、 哎、对 哪系哪哪哪班的同学们， 就是彩旗飘飘、嗯、是这感觉。 对， 在这个金秋送爽的时刻、嗯、都得是这词儿啊，确实很有年代感，让我们突然一下就梦回学生时代了。 春风吹，战鼓擂啊！运动场上谁怕 谁？还有这句吗？啊、可以啊，这非常可。那就在今天晚上的8点，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运动会就要开幕了，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闻网站以及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的平台将会同步的转播。 另外呢，在今天晚上的开幕式之后啊，9月15号到9月27号，整个的运动会的这赛事阶段，也将会有多项的比赛结束。昨天呢，14运的组委会也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14运会整体的赛事情况。一起来听一下记者齐良博在前方带来的报道。 第14届全国运动会将在2021年9月15号到9月27号在陕西省举行。昨天，14运组委会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了14运整体赛事情况。按照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14运会突出全民全运、同心同行主题，围绕办赛精彩、参赛出彩、发展天才目标，系统谋划、精细管理。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开幕式今晚将在西安奥体中心上演，文体展演共分为民族根、延安魂和中国梦3个篇章。目前已经经过了3次彩排，参加开幕式的1.1万名演职人员以大学生为主，是通过自愿报名志愿服务的形式进行组织和招募的。陕西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在赛事筹办过程中注重从传统文化、红色基因、生态文明中汲取养分，不论是会徽标识、场馆设计还是文体展演等，都充分彰显了陕西特色。陕西省副省长、组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方光华介绍说， 在筹办工作中，我们努力当好灯道具，聚焦全民全运、智慧全运、玉碎全运、人文全运、联系全运。 据了解，本届全运会共设54个大项、595个小项，其中竞技比赛项目设35个大项、410个小项，群众比赛项目设19个大项、185个小项。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14运组委会副主任高志丹介绍说，国家体育总局与陕西省省政府坚持厉行节约，不搞重复建设，充分考虑赛事需求和赛后利用，尽最大可能使用现有场馆设施安排比赛。同时，全运会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体育事业发展和竞技体育竞争。值得一提的是，14运会是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举办的首个国内重大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北京冬奥会前我国举办的规格和水平最高的体育赛事。高志丹表示，国家体育总局、陕西省委省政府和国家卫健委等有关部门始终把参赛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紧绷疫情防控这根弦，毫不放松抓好疫情防控工作。此外，国家体育总局高度重视14运会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工作，把创造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作为首要任务。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全运会的赛场。昨天呢，跳水是进行了最后一个项目，男子10米台的争夺，也是上演了比奥运会还激烈的对决。结果杨健啊，终于这一次是扬眉吐气了， 嗯， 一改那个奥运会上的失落，战胜了练俊杰和陈艾森，终于是拿到了这个冠军。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李维从西安发回的报道。 迎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爱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谢谢，光辉岁月，光辉岁月，现在就是光辉岁月。 昨晚全运会跳水男子十米台比赛结束之后，获得金牌的杨健在混合区唱起了《光辉岁月》这首经典的歌曲。他说自己的光辉岁月将从此刻开始。 光辉岁月嘛，我希望从此时此刻开始，从这一届全运会开始，接下来三年光辉岁月奠定我的开始，新的开始。 虽然没有东京奥运会冠军曹源参加，但全运会男子单人十米台依然是神仙打架的局面。奥运会亚军杨健的对手不仅有里约奥运会冠军陈艾森，还有00后的世界冠军练俊杰、杨凌、段宇等。虽然杨健从第二跳开始就处于领先，但直到最后一轮比赛还有悬念。在陈艾森、练俊杰分别跳出了 100.8 和 110.7 的高分之后，最后一个出场的杨健顶住了压力，完美的跳出了难度 4.1 的 109B， 也拿下了这枚全运会的金牌。从泳池里出来，杨健抱着主管教练徐翔喜极而泣。 其实今天来比这场全运会吧，我背的包袱其实是挺重的，背的包袱比奥运会还要重，因为奥运会的一些遗憾，带着一些遗憾，背着这样的包袱来参加这场全运会，其实对这枚金牌的渴望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最后感觉顶住了这个压力，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真的还是已经很不错了。 作为世界跳水的难度王，没有在奥运会上获得金牌，杨健留下了遗憾。他甚至开玩笑说，这次去东京的跳水运动员里只有自己不是奥运冠军，所以在隔离期间为了全运会，他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身体训练。 隔离的时候我们肯定是不能正常训练的，在这期间我们是想方设法的去保持自己的体能和一些动作上的感知，一些训练吧，就是尽量的去练习。 隔离出来第一个恢复自选的就是他，最早比别人早一周，他跳两天又倒就开始恢复自选，就比较非常高。正因为别人都是奥运冠军，他不是，所以说他给自己更多的压力。这场比赛能把压力转换成动力，我觉得这非常了不起。我的运动员，我很骄傲。 这枚全运会的单人金牌也让杨健信心倍增。他说自己的光辉岁月才刚刚开始，虽然已经27岁，但他的目标仍旧是3年之后的巴黎。他也会带着没有完成的奥运冠军梦继续努力。 你还没给大家说是不是坚持？ 坚持到巴黎奥运会，希望这个光辉岁月会让我一直光辉岁月，从此时此刻开始。谢谢。 张翔说：“哎呦，果然这些奥运选手啊，看着就像是拿奥运会练手来备战全运会似的。但对于杨健来讲，咱们都看到了，在奥运会上他输给曹源之后的那个。 嗯” 真的是满心的不甘，因为两个人都是超水平的完美发挥啊，难度已经是世界顶级了，但就差那么一丢丢，所以这次在全运会圆梦，也算是给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很重要的一笔。 当然这是优势项目，没办法啊， 嗯， 包括乒乓球，包括像跳水，在奥运会赛场当中你面对的竞争可能比全运会上真的是要小那么一点点。 嗯， 奥运会你就一到两个队友， 哎， 到了全运会之后放眼望去全是 队友， 这个竞争起来就会更加的激烈了哈。包括大家如果想象上一届全运会男乒决赛马龙和樊振东那个，然后马龙疯狂庆祝那个场面是吧，他拿奥运会冠军我觉得都 没有 那 么兴奋哈， 确实不太一样啊。昨天呢，跳水的女子单人三米板比赛也是结束了争夺，结果呢，广东的选手陈艺文是战胜了奥运会女子双人项目的冠军王涵，获得了金牌。而老将王涵呢，也结束了自己的第5次全运会的征程。继续来听一下李维带来的报道。 从全运会的跳水比赛第一天比到最后一天，30岁的老将王涵拼尽了全力，最终遗憾地输给了年轻的陈艺文，无缘全运会女子单人三米板的金牌。由于在预赛中旧伤复发，奥运会单人冠军施廷懋选择了退赛，这也给了奥运亚军王涵更大的夺冠机会。但从某种程度说，全运会比奥运会难度更大。奥运归来的疲惫，隔离训练的不系统，再加上之前又参加了团体和双人的比赛，让30岁的王涵几乎体力透支。 我觉得我已经为我的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了。我觉得今天跳的 真的对完全的感受到什么叫力不从心。我从七月到九月已经我满打满算已经出场了10次比赛了，所以真的对于一个30岁来说真的很累。 虽然在规定动作上还处于领先，但到了第四个最高难度的107B，王涵的表现确实不如22岁的陈一文出色，也正是这一跳奠定了陈一文最终的胜局。 对，我应接这两年失误挺多的，我应接都算是大失，我团体中就失了，就还是做好自己的节奏吧。就我教练和队医都跟我说，就是把自己风格跳出来就够了。 第五跳双方虽然都发挥正常，但陈一文还是以7.75分的优势战胜了王涵，获得了冠军。五届全运会王涵都没有收获单人跳板项目的金牌，对于他来说肯定有遗憾。不过看到99年的陈一文和更年轻的后辈们，他也感到相当的欣慰。 只是说自己已经是就是尽力了，然后就是能看到后辈其实就是很优秀的，可以就是代替我们的位置，这已经就是很欣慰的一件事。 而在施廷懋和王涵两位老将即将结束跳水生涯的时候，陈一文也将扛起中国女子跳板的大旗， 希望自己说可以做中国女板的领军人物吧。但是还是要做好自己该做的，就是无论是训练上还是生活上。 我们也继续来回顾一下昨天的全国运动会上女子五人制篮球决赛，昨天晚上也进行了，但是中国女篮为班底的这支奥运联合队啊，实力实在是太过强大啊！100-52，又是一个巨大的比分，战胜了江苏女篮，拿到了第一名。瞧瞧这些个国手们，真是上哪儿说理儿去？韩旭全队最高的18分、9个篮板、2个盖帽；李月汝14分、6个篮板、2次助攻、2个抢断、1次盖帽；杨丽维11分，王思雨10分、5个篮板、2次抢断、1个盖帽；邵婷也有10分和1个篮板进账。 嗯，在江苏这边呢，是孙俪得到了全场最高的13分啊，徐晨妍是12分、8篮板。陈小佳拿了11分，但是确实没办法，这个全国女篮打得最好的这一批人呢，就都在现在中国女篮这支叫奥运联队当中，没有任何的一个队可以跟他进行抗衡。在季军争夺战当中呢，广东女篮经过了4节的比赛是68-64险胜了山东女篮，拿到了本届全运会的铜牌。而咱们北京女篮是以73-53战胜新疆，获得了第14届全运会女篮成年组的第5名。而这支非常年轻的队伍啊，也在全运会上收获了历练和成长。一起来听一下记者于伯川带来的报道。 73-53，北京女篮在9月14号下午以20分的优势大胜新疆队，获得了本届全运会女子篮球成年组的第5名。本场比赛，北京队在上半场就以42-21的分差奠定了胜局，并一直将胜利保持到了最后。北京女篮主教练张云松： 我觉得对大家还是非常满意的吧。然后因为也是整个赛事的最后一场了，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大家也很疲劳。那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能够非常坚定的，然后去争取这场比赛的胜利。包括在比赛当中，应该说从一开始吧，就去奠定了一定的优势。那我觉得一直也是在从球权、从防守，然后去尽可能的去控制对方。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大家表现得非常满意。 本届全运会以年轻队员为主的北京首钢女篮，在小组赛战胜了四川队，随后接连输给了奥运组合队和广东队。排位赛阶段，北京首钢女篮先后战胜了陕西队和新疆队，以第5名的成绩收官。张云松表示，没能跻身前4多少有些遗憾，但年轻球员得到的成长和锻炼更具有价值。 遗憾总是会有的吧，那无论是教练员也好还是运动员也好，肯定是希望能够更往上去走，能够更进一步。但是我们球队的话确实还是比较年轻的，大部分同志，你像这次参加全运会决赛的只有2名是之前打过的，剩下的10名球员第一次参加全运会的决赛。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大家能够打一场进一步，然后能够在目前我们现有的基础之上去争取最好的成绩，我觉得已经非常满意的对大家。 在北京队众多的年轻队员当中，小将唐钰就是其中之一。曾经入选国青和国奥队的他，如今已经成长为首钢女篮4号位的主力。他在赛后表示，自己一直在不断成长。 毕竟我们现在都是年轻的队员，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属于成长期间。其实首先就是自我的管理吧，因为毕竟场上种种的情况，就比如自己身为一个成熟运动员，可能情绪上要自己控制住， 比如在关键比赛比分咬紧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冷静沉着地处理每一个球。 以唐钰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代表着中国女篮的希望和未来。对于这些年轻球员，张云松主教练也给出了建议， 不断的努力吧，肯定会在前进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困难，那么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克服困难，能够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有好的结果。 大家伙儿可能还是不是特别的明白啊，看四七六四啊，张翔、赵军、Mr. Wick 啊，都在问说，哎呦，这为什么会有奥运联合队的存在呢？其实就是为了接下来去备战亚洲杯啊，一个奥运的团队回来之后，马上接着就是打全运会，如果再拆散了之后分到各个地方队的话，也不太利于国家队的集体的这种集训和备战。 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哈，也是为了感谢各地方队呢对于国家队备战东京奥运会的支持。 嗯， 因为如果按照正常的比赛节奏，东京奥运会是在全运会之前的。 嗯， 全运会是2021年，对吧？东京奥运会是2020年，但是因为东京奥运会的延期，所有的这些队员们都没有办法在自己的省队进行集中的训练了，一直在跟随着国家队进行集中备战，这也是一个疫情情况之下的特殊的举措吧。 嗯，那接下来的亚洲杯啊，昨天晚上，联合队也已经是战胜了江苏队，拿到了这个全运会的冠军。那其实这一次担任联合队主教练的是郑威啊，而许立民许指导的身份是球队的领队。 嗯 啊，那接下来啊，许指导还是会以主教练的身份去率领女篮征战亚洲杯。继续来听听于伯川的介绍。 韩旭主教练郑威， 以女篮国家队为班底的联合队，以五战全胜的战绩毫无悬念地夺得了全运会五人制女篮项目的冠军。只不过在赛场边，联合队的主教练换成了东京奥运会期间担任第一助理教练的郑威，而老帅许立民的身份则是球队领队，这也引发了外界的猜测。不过郑威在14号晚上的赛后发布会上明确表示，这个月底开战的女篮亚洲杯，许立民仍将是球队的主帅。 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带着伤去参加奥运会的，所以他的那个奥运会结束以后，身体和伤病都需要就是时间去康复，他只是这段时间里头就是没有在主教练的位置上，但是接下来的亚洲杯他仍然会是主教练。 昨晚的全运会女篮决赛，记者看到许立民在场边已经能够摆脱护具，比较自如地行走，除了暂停时站在一旁之外，绝大多数时间他都和郑威一起在场边大声地提醒球员，参与教练组的讨论。结束东京奥运会的征程后，中国女篮带着第五名的成绩回国结束隔离后并没有解散，而是继续集训，为9月27号到10月3号进行的女篮亚洲杯备战。本届亚洲杯，中国女篮和澳大利亚、中国台北以及菲律宾一同被分在了 B 组，这次全运会以联合队的身份参赛也起到了一定的练兵作用。 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亚洲那个球队已经崛起，加上那个澳大利亚已经分到那个亚洲区，它是世界排名第二的球队，完了日本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也表现得非常出色，所以亚洲杯应该说水平也在提高，我们中国女篮就是争取在亚洲杯打出最好的状态，就是争取最好的成绩。 进入新的奥运周期，女篮也需要新鲜血液的补充。郑威表示，国家队不会有太大的人员变动，但会积极考察各支省队的年轻队员。 因为一个奥运周期结束了以后，队伍肯定要新老交替。当然呢，我们的队在奥运会比赛里头就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所以我们的调整幅度不会太大。我们非常关注就是各个球队的那个好苗子，希望在这次全运会和接下来的那个联赛中间，我们会不断的去挖掘新人补充进来。 哎，一说到了全运会，一说到了西安，您能想到什么？哎呀，很多的家里人都已经是馋得合不拢嘴了啊！说到的都是美食。燕林说：“老城墙、大唐不夜城、大雁塔、小雁塔、洒金桥，还有小吃街呀！” 啊， 有很多的这些打卡的地标啊。 除了这些吃的，从体育的角度来讲，大家想想， 啊 啊！就是我当时能想得出来的有几个小的画面， 嗯， 一个就是当时说陕西那个魔鬼主场， 哦， 甲 A 时代啊，坐满了人， 嗯， 敲锣打鼓，那个气氛确实可以。第二个呢，这个荣成斋这个跟我想到一块儿了， 嗯， 想到了当年贾指导说过一句啊，三号随波啊，对吧？那也是 啊。 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篮球赛场当中有一个中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 嗯， 叫盖茨 啊，盖茨， 嗯，啊，那是 布比尔， 陕西盖天利的这个中锋。 嗯，当年陕西还有一队呢。 对啊， 嗯， 那很厉害啊。嗯。 对，所以这都是关于体育的和西安相关联的一些记忆啊，大伙儿可以继续的来回顾回顾，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疫情的情况。那昨天下午4点，福建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疫情防控的最新情况，那去通报9月10号到9月14号8点，福建省累计报告本土的阳性感染者有139例，确诊的120例，莆田市有75例，泉州市12例，厦门市33例，无症状感染者19例，都是在莆田市。所以截止到昨天的8点，厦门累计报告确诊病例的33例，那，一共是排查追踪了密切接触者405人，次密接者是345人。 嗯，根据这份通报呢，福建厦门首例患者吴某某在厦门同安区某工艺品公司从事车间管理工作。9月12号，同安区通过对莆田市仙游县风亭镇等中高险风险地区，来到厦门的人员进行筛查的时候，发现了这个病例。经过流调的核查，该患者是从莆田市报告一个确诊病例的家属啊，属于其密切接触者。截止到昨天早上8点，累计报告同安区这家工艺品工厂聚集性疫情确诊病例32例。9月10号到9月14号的8点，莆田市累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75例，无症状感染者19例。 嗯，这是疫情的情况啊，大家马上就要到双节了啊，这个中秋和11啊接连的假期， 嗯， 大伙儿肯定有一些出行的安排，但是在此之前一定要，关注啊，及时的这个疫情防控最新的措施。 哎，你看这个初心就是想起来了吧？ 啊， 野兽中锋盖茨，大号两双，探囊取物。 嗯 啊， 张晋还想到田亮啊， 啊， 田亮也是，陕西籍的运动员啊。这边说 ，HG 说， 还有秦汉唐， 嗯， 皇帝们的地宫是吧？ 对，地上看山西，地下看陕西 啊， 嗯， 真是一座，有着很多的历史厚重感的城市。好了，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我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好，北京时间的7点30分，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继续跟随着我们的两位记者啊，来关注一下在全运会的 全运村媒体村当中的记者大部队，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那么在这个媒体村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继续来听一下齐良博和李维联合带来的报道。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今晚8点将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随着开幕式的临近，最近几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们也陆续来到了全运会媒体村，在这里工作生活，接受闭环管理。相比往届全运会，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今年的全运会也被称为最为特殊的一届。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情况下，组委会从严从紧做好各项防控工作。西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全运村媒体村村长刘新峰介绍说， 媒体村啊，今年这个跟以往的不太一样，我们现在处于一个疫情防控常态化这样一种背景下，今年的我们媒体村的这个疫情防控工作是摆在了一个重要位置。所有大家进村啊，都要求是要接种疫苗，然后又实行咱们48小时核酸检测。这一块呢，这个防控肯定还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不便，但是我觉得村民们都很理解，也都很支持。这是我觉得一个前期工作，包括在我们村里都有设有医务室，这个给大家保障随时就医，确保大家的这个身体健康。 媒体村不仅配备了餐厅、超市、理发店、居民服务中心等，满足大家的工作和生活基本需求。同时，媒体村还在商业街上设有陕西文创纪念品商店、全运会官方特许旗舰店等。 我现在呢是在陕西全运会媒体村的特许纪念品的商店，有火炬，有吉祥物。其实呢，这次全运会还有很多跟陕西当地文化相关的一些纪念品，我们一起请志愿者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其实这一款是我们目前店里面所谓的一个网红款，目前也是断货情况下。它比较纪念意义的是，首先今年陕西西安应该是作为中国西北内陆第一所城市举办全运会的，所以这一款是具有一定特点性的。 由第一届全运会到第十四届全运会举办城市来组成的这样一个标志，我们看到从第一届到第四届都是在北京来举行，第五届是在上海，一直到第十四届在陕西来举行，确实也是见证了吧我们全运会发展的一个历史。 然后看到这一列所有的柜台都是来自于我们陕西澄城的手工刺绣，可以仔细看一下每一个刺绣，其实它的神态都是有所差异的，因为都是来自手工刺绣，所以肯定是不太一样的。讲究的话，其实像陕西这边，你像这个老虎枕这些，在一些孩子新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讲究，或者去专门送这种小枕头，或像这种小猛虎，这是对于一个这边特色的讲究。 媒体村的餐厅分别按时段开放早餐、午餐、晚餐和夜餐，共有187名厨师，其中有34名是金牌厨师。全运村媒体村行政主厨寇世伟介绍说， 咱们是准备了两个餐厅，一个是清真餐厅，一个是中餐餐厅。清真餐厅呢，主要是经营清真菜品，还有代表陕西的一些清真小吃，比方说羊肉泡馍、水盆。中餐厅呢，是我们把中国的8大菜系味道相近的组成了4个菜系，陕鲁、苏浙、闽粤，还有一个川湘，让全国各地的记者呢来到咱们全运村的媒体村，都能吃到符合自己口味的菜肴。再是呢，我们又加了一个西餐，让年轻人们更有口味上的冲击力。 在全运村媒体村，东道主想让记者朋友们感受到三秦大地悠久的历史和文化。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好，进入到赛场锐观察，我们继续来说说国足现在的备战啊。就在9月13号的傍晚，经历了几天休整之后，国足是重新的重启了训练，进行了抵达沙加之后的第一次室外的训练课。吴曦呢，也是作为队长接受了采访，他说球队还是会通过训练尽快的解决一下问题。那另外他也是透露一下张琳芃的伤情，说目前还没恢复到100%呢。啊，那接下来吴曦会在队伍当中这个怎么去做好这个中场腰的这个位置，谁会跟他继续的去搭档呢？咱家的池中国有没有机会啊？吴曦现在是介绍了一下啊适应海外集训的情况。 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这种自身的调整吧，因为之前 也有很多这种集训，可能这种联赛啊，包括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嘛。那现在可能到国外可能会困难会多一些，会慢慢的再通过训练的一些安排吧，我觉得会慢慢的会缓过来的。我觉得其实平时我们可能先做好自己吧，然后做好平时的训练呀，包括一些教练组的要求呀，我觉得这些是最主要的。真到了比赛当中，我觉得还是通过这些方面去进行比拼，而不是说平时谁说我战胜谁，谁战胜谁。我觉得这些可能还需要去回归到足球本身吧。对， 其实对于沙加呢，咱们中国男足并不陌生啊。在六月份的时候呢，四十强赛在这儿就取得过一波3连胜，从而呢顺利的杀进了12强赛。现在呢，也就是算是故地重游吧。那么在这个地方将会进行一个月时间左右的集训，10月7号的时候进行和越南队的比赛。主教练李铁曾经也表示说呢，在这段时间里面一定会练得非常的辛苦。当然也有记者去了解，可能在这段时间啊，提升训练强度，增加队员的体能储备，是目前这段集训的最重要的任务。我们也是连线了北京青年报的资深记者肖楠，他也提到这段时间啊，国足呢可能还是要加强体能的储备啊，除了伤员之外，应该也还要增加一些对抗训练。 那么考虑到前期呢，中国队全体成员呢经历了4天左右的休整，那么从运动规律角度来说，在集训的一开始呢，可能也不太适宜啊，做这个技战术方面的演练。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呢，在12强赛前两轮分别与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的比赛之中呢，中国队呢技不如人呢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在这种技术水平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固定，在短期内无法飞跃的情况下，那么中国队呢当务之急呢还是把自身的特点发挥出来。而在西亚这种高温闷热的气候环境下，中国队呢现在能够在短期内拔高的可能也只有自己的这种体能储备。因为大家也都知道，中国队第三个对手越南队和第四轮的对手沙特队都非常适合在这种湿热的天气下作赛，所以说中国队有必要在体能储备方面呢进一步完善。目前最新的消息呢，中国队呢除了张琳芃昨天缺席室外合练以外，所有30名在阿联酋的球员都参加了当地时间13日晚的首次合练。那么目前来看呢，张琳芃的伤势呢是在可控范围之内，预计呢在2周左右后呢他就能参加合练。对于这个李铁主教练的这个战术体系来说，张琳芃呢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球员主力人选。所以我想从目前他个人的情况以及球队对他需要的情况来说呢，他都不大可能缺席10月7号与越南队的比赛。那么至于李磊、郭天宇王秋明等曾经的伤号，目前情况都还不错。其实在打12强赛第1轮和第2轮比赛期间，我从队里了解的情况就是李磊啊他们这几个球员基本可以参加比赛，或者说是接近胜任比赛这样一个状态。但是呢，考虑到他们此前呢确实缺席相当一段时间的系统训练这个节奏上跟其他的普通健康的球员比呢可能还是差一些，所以说呢没有让他们在前2场比赛中冒险上场。随着这个比赛进程的推进毕竟这个比赛周期拉得也比较长，那么球队呢也会考虑适当考虑让部分的球员呢能够适应一下比赛节奏。毕竟呢后面因为大家这个竞争的这个难度非常大，压力也非常大，还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伤病情况，所以这些曾经的伤号也客观上也需要通过实战来磨合。那么后面也会有一系列的这个热身赛希望这些队员能够尽快的进入竞技比赛状态。 所以这几天的时间先是体能恢复就赶紧的联系当地的这些俱乐部的对手，甭管人家是一队能不能跟咱踢就是派一个梯队过来，这也是好的嘛。 其实我当时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哈，就应该是在打完那比赛的时候，或者在打那个比赛之前，就先把热身赛确定下来。 嗯， 如果确定不下来，那还不如就回来呢。嗯 啊，反正其实现在的防疫的整个政策是可以允许回来然后再去的，时间让人赶趟。 对，就是你回来之后在国内隔离呗， 嗯， 是吧？就跟当时四十强赛回来的时候那个状态是一样的。 嗯， 然后呢，你去那边打比赛，去沙加到打比赛又不用隔离。 对， 啊， 嗯， 可以在国内呢调整一下，是不是就更好一些？你在那边的话，训练各方面的后勤保障，如果没有热身赛的话，难度会更大一些。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找到热身对手进行那么三到四场热身赛，要真是有的话，在沙加的集训还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嗯 ，The Three 也说，想起上学时候老师经常说那句话了：平时不努力，考试临时抱佛脚，能行吗？啊、哦，这个临阵磨枪，他得看运气，就是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也不灵。 反正打小老师就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是吧？就磨一下总比不磨要强，这是肯定的。 对，就是干就比不干强、 嗯、 啊！所以对国足来讲，现在就是踏踏实实的把心收住了，好好的来进行备战。那我们也关注一下女足，昨天中国足协是挑选了七位球员作为留洋的候选人，这个名单其实早就已经有了。 嗯， 有咱们家的玉宁，还有山东泰山的郭田雨，段刘宇。女足呢是有沈梦露、沈梦雨、唐佳丽，还有王霜，都是在这一份名单当中。现在女足的三个姑娘沈梦露、沈梦雨、唐佳丽都已经留洋，而且都在那屋登场亮相了。王霜据说也有望再次加盟欧洲的豪门球队。昨天还有其他的相关媒体说王霜这一次可能是要跟英超的女足豪门曼城去牵手实现第三次的留洋。 但不知道国内的这个媒体知不知道欧洲有一个东西叫转会窗 已经关了。 对，欧洲的转会窗已经关闭了。 对， 女足的就英格兰女足的这个转会窗呢，9月2号关闭，下一个转会窗开启的时候是12月31号，也就意味着就是王霜如果要去也得是明年，今年是不用想了、转会窗口已经是关闭了。王霜曾经在2018年加盟过大巴黎，是第一次留洋的生涯。2019年呢又和大巴黎续约。我记得当时采访他的时候，他就说女足跟男足的巨大的差别。他一开始以为加盟大巴黎就可以每天经常看见内马尔啊什么这些，后来发现男足跟女足根本不在一个训练场，他们是在一个特别偏远的一个郊区的小场地。 嗯， 然后呢也不像男足这样给他们配车呀，有特别好的这个生活的保障啊，什么事都得自己干。 嗯 啊，就偶尔能够去大巴黎的主场， 还得坐上小火车。 哎 啊，所以真的 男足女足还是就是在国际的发展当中也是也有不均衡的状况出现、 对，所以真的这些能够去到海外继续去圆自己的这个足球梦的年轻的球员们啊，都 南极还说王霜就是自理能力太差。王霜只要自理能力差，那中国的这些运动员就没有几个说自理能力好的了。王霜基本上也是算在那段时间的经历当中可以自己完成自己的生活训练的一些安排了。 但是因为这个语言不通啊，又是跟球队磨合的时间其实还有限，所以长时间呢你没有一个专业的经济保障的团队在那儿去保障你的话，其实那个生活和训练比赛都自己一人挑是很艰难的啊。再加上又是女孩子啊，在海外的那种孤独感，你没有人可以交流和倾诉，这也是最难受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亚冠的1/8决赛，东亚区的比赛结束了两场争夺，名古屋鲸鱼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之下，这个翻译实在有点别扭啊。 名古屋鲸鱼啊， 名古屋， 以前咱们叫名古屋鲸八啊，之前还翻译过叫名古屋逆几鲸。 反正这鲸鱼是第一次看啊，反正最后呢是4-2逆转了。逆转击败了大邱 FC， 挺进了8强。波兰的前锋希维尔乔克这场比赛是完成了帽子戏法，卫冕冠军蔚山现代在第120分钟和川崎前锋0-0互交白卷之后，通过点球大战3-2胜出，也晋级到了1/4决赛。 就是昨天我看这个比分，一看亚冠，然后我就开始在想， 这新赛季亚冠又开始了， 有点恍惚。 对，后来突然想起啊，不对，往年这时候咱们中超有队在踢，因为今年咱们也结束的比较早，一般到这时候到亚冠的时候，好像真是就晃范儿了，觉得好像新赛季了，人家是打现在八分之一决赛， 对，人家还在，咱们没在，是这个感觉。那昨天的男排亚锦赛也是在千叶县传桥体育馆。站到了 C 组的第三轮的焦点战，中国男排五局的比赛当中浪费了两个赛点，2-3是遭到了澳大利亚的翻盘，这是继直落三局3-0零封了科威特以及乌兹别克斯坦之后遗憾的第一场败仗啊！因为两胜一负，所以现在也是让出了榜首，但是位居第二位出线。咱们北京男排的前外援接应啊，埃德加是领先澳大利亚，豪取了3连胜，也锁定了 C 组的头名位置。 那中国队呢将会在这个八强赛当中啊对阵东道主日本队啊，看看咱们的中国男排会有怎么样的表现。另外呢，日前国际兴奋剂检测机构也就是 ITA 公布了东京奥运会反兴奋剂检测项目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份报告显示呢，整个的东京奥运会的前后 ITA 一共采集了6200份尿液和血液的检测样本，对于来自于171个国家和地区的4255名运动员进行了5000多次的兴奋剂检测，这也意味着超过1/3的奥运会参赛选手至少做过一次检测。最终呢，一共查出了6名运动员涉嫌违反兴奋剂的条例，其中呢就包括英国田径运动员乌贾，他代表英国是赢得了男子4x100米接力的银牌。 嗯。那现在乌贾的兴奋剂问题啊，很有可能是会被取消银牌。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原本获得第4名的中国接力队就有望去递补获得一枚铜牌。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榜。 体坛热搜榜，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在各个热榜上的体坛的新闻。昨天第14届全运会的跳水男单十米台决赛，东京奥运会的银牌得主杨健两跳得分破百，以总成绩574.20分获得了金牌。山东队的练俊杰拿到了银牌，而广东的陈艾森获得了铜牌，这一条也是冲上了热搜。 嗯，也是通过奥运会的这种热度的延续吧，在全运会的跳水赛场当中，屡屡关于跳水运动员的消息都可以冲上热搜。比如昨儿跳水比赛这收官日啊，全红婵到场边去观战去，结果呢，乒乓球运动员樊振东啊，这一次是代表广东队参赛哈、啊，结束了自己的比赛之后，和这个全红婵一起在场边观看跳水的收官战，这一幕是被转播镜头捕捉到了，也被这个社交媒体推上了热搜，形容的这个挺有意思的，说樊振东和全红婵的体型差啊，叫最萌体型差、嗯、啊， 有最萌身高差的。现在小胖说、 啊、 这为了 Q 到我， 是 这网友们也是不遗余力啊啊。另外我们也关注了许昕刘诗雯在全运会上实现了跨省的配对啊，刘诗雯期待新闻组合能够在全运赛场继续强强联手啊，这也是继续延续奥运的看点啊。如果奥运没看够的话，那其实接下来的全运啊，大伙儿可以依旧去看到这些运动员的风采。上万名运动员将会在全运赛场角逐，奥运组合也会重出江湖。除了许昕刘诗雯之外，还有一些特色的非奥项目，比如说像武术啊、南拳北腿、刀枪棍棒啊，都会轮番上阵。 刀枪棍棒、斧钺钩叉是吧？ 啊，都有，都有， 嗯，都有啊。另外呢，在最近有一个报道说袁隆平啊，袁老非常喜欢游泳、 嗯、 而且呢年轻的时候曾经代表叫川东区参加过比赛啊，但是呢比赛的成绩不是很理想。为什么呢？因为贪吃把肚子吃坏了，得了个第4名啊、 哦、 结果呢那场比赛前3名最后都被选进国家队了。其实我觉得这结果最终还是很好的。 嗯， 如果袁老要那时候被选进国家队，那就影响了咱们多少人吃饭。 哎，对，这是民生的大忌。民生问题啊。袁老的当时的那个就像是钟南山钟老的那个选择一样、 嗯、 没有进入到专业的梯队里、 嗯、 但是真的是也是民生大忌。 在这儿感谢那场比赛获得前3名的运动员。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 冲上热搜的啊，就是美网的公开赛决赛，梅德韦杰夫击败了小德，拿下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冠军。那就在此后，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也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祝贺了梅德韦杰夫的夺冠。那梅德韦杰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也是收到了这一份祝福，他说这是很出乎意料的，你知道你拿了大满贯，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儿。不管怎么说，总统祝贺我的事实只会让我喜上添喜啊。 嗯，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走进冬奥会，我们继续来迎来今天的冬奥追梦人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滑雪自由空中技巧徐梦桃的故事，我有一个冬奥冠军梦。 作为中国女子空中技巧第一人，徐梦桃担负着北京冬奥会夺金大任。她有一股什么都不怕的冲劲儿，喜欢管自己叫桃小棒，笑起来会露出两个酒窝，十分讨人喜爱。在坚强外表下，膝盖的诊断报告却一次又一次展示着她的脆弱。前交叉带断裂，内侧副韧带扭伤，内侧半月板后脚变形。27年的体育生涯，她与伤病斗争了27年。 我说我什么都不怕。我说我腿都受伤了，我说我这么两年这么拼，我说走到了现在，我说为了什么，我说我这届冬奥会，我说我不是来参与比赛来了，我说我必须要适应这个场地，适应这个台子，把动作拿出来，我说我要打有准备的仗。 2019年平昌冬奥会女子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决赛，徐梦桃第二轮落地时头部着地，狼狈地向前翻滚，失去等待4年的金牌。赛后采访，徐梦桃泣不成声，对于夺冠充满失望。 因为我认为这么好的状态都没拿，我说未来根本都不可能拿，拿冠军根本都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我以前认为我自己真的是练到了，然后状态好了。然后练到了，你都拿过这么多冠军了，你说你还差一站这个吗？我就感觉自己可能蹦一下就能拿到的这种，后来我发现不是，没命。 如今2年过去了，他依然留在赛场，坚守着最初的冬奥梦。作为一名31岁的老将，徐梦桃仍然对每次训练甚至是每一个技术动作都非常的较真儿。 就每天啊，就是按部就班啊，3点1线啊，然后每天带一点点小目标，然后去训练啊，好了的时候为自己鼓掌，然后坏了的时候又感觉今天跳得不太好，然后再鼓励鼓励自己，然后或者有的时候跳得非常不好的时候我也上火。其实我感觉我有的时候就感觉自己经历这么多了，拿了这么多奖牌，但是当有一堂课跳不好的时候，我还是在跟自己较劲。我想这样感觉很好。其实 受疫情影响，国家集训队已经有17个月没有参加国际比赛了，这意味着所有运动员已经持续训练近2年了。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参加比赛。 其实我是一个特别就是那个好赛分子，就国际雪联啊出赛程了，然后我就看着那个单词啊，就看着那国家名我都兴奋，就是我真是这样的运动员。然后我特别享受就是在赛场上的那种魅力，就那种去跟对手去交流啊，这种心理战术啊，然后这种配合呀，这种惺惺相惜的感觉，你知道吗？我就是那种的好赛分子。 徐梦桃包括2022年北京冬奥会在内的4届奥运会都没有降低过难度系数，而这一切都源自一个纯正的愿望：北京冬奥会我想拿个冠军。 别的奖牌其实都拿好几轮了，可能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金牌，然后没拿到。首先是我们这个空中技巧的女队吧，就是现在还没有突破0的历史。就平时你喊再多的口号，就是不如你就那一刻，你拼出来了，干出来了。然后你升起的是自己国家的一个国旗，然后奏唱的是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就是大家，那种使命感真的，我就感觉值。就希望做更多次的这样突破吧。我还是希望在这个项目中有自己的里程碑。 这果然这评书世家，这就是贯口哈，这太厉害了，有传承的啊。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美网横空出世的2位冠亚军啊，其实都是很值得 关注的， 非常年轻， 对、 啊、 非常年轻，18的拉杜卡努和19的费尔南德斯，而且他们都是出生在这种多元化文化的家庭、 嗯、 啊，也是未来女子网坛的一个方向。我们也继续来连线了葛小倩，她也是点评了拉杜卡努的风格，确实球风跟李娜有很相似的地方，而19岁的亚军加拿大的费尔南德斯未来也依然充满了期待。 在球风方面，我们会觉得说，哦，这位英国小将的进攻非常非常犀利，而且他的反手非常稳定，路线打得非常非常开，有的时候会让人恍惚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看到李娜在球场上，因为李娜的反手也是非常非常无敌，而且变线能力也是非常强，所以这一点上其实不只是打法非常像，然后拉杜卡努呢在跟李娜这个渊源也可以追溯到她的这个身世和她的这个血缘，她的妈妈是中国沈阳人，她的爸爸是罗马尼亚人，她出生于加拿大，然后在2岁的时候呢跟着家人移民到了英国，在伦敦南部的一个地方开始学习网球，她的教练曾经的教练是穆雷的岳父奈吉尔希尔斯，奈吉尔希尔希尔斯是英国一位非常非常有名的功勋教练，也带过英国的前一届孔塔，也带过伊万诺维奇。有趣的是，就是当拉杜卡努在下周会出现在 WTA 排名前30的这个位置上的时候，他将取代孔塔成为新的英国一姐。然后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会看到说决赛的另外一位选手费尔南德斯表现的也是非常非常出色。他虽然说在年纪上我们说他是19岁，比拉杜卡努大了1岁，但实际上两个人都是2002年出生，只不过是拉杜卡努是11月份的生日，费尔南德斯是9月6日刚刚度过自己的19岁生日。他也来到了自己职业生涯的最高点，此前他拥有一个 WTA 的女单冠军，现在他已经是大满贯的决赛选手了，当然这只是一个开始。拉杜卡努在赛后说，未来我们一定会有更多次的交手，希望为大家能够贡献出更多精彩的比赛。费尔南德斯也表现得非常的大度和大气，他说，艾玛打得真是太棒了，祝贺你和你的团队，过去2周我自己的表现也很好，我为自己感到骄傲，感谢现场的球迷，你们总是在支持着我。在费尔南德斯的团队的包厢里呢，就是有他的教练，他的妈妈，但是他的爸爸并没有来，是因为他爸爸有一点点迷信，然后说如果我去了的话，我女儿万一不会夺冠或者怎么办，所以他是在家里看电视的。但费尔南德斯说，没有关系，我能够感受到我的爸爸、我的家人和我的团队以及所有人给我的支持，所以他说，纽约我还是会回来的，我还是会回来拿走奖杯，而且是对的那一个。 好，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稍后8点再继续回来。 北京农商银行凤凰乡村游每周有特价，关注北京农商银行一服务微信公众号，进入凤凰乡村游商城，使用微信支付选择北京农商银行借记卡，特价商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情请咨询96198。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今天白天北京天空中的云量较多，西部和北部地区短时间内有弱的降雨天气，夜间将迎来全市性的小雨天气，目前山区的地质灾害风险等级依然较高，请避免到山区活动。具体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短时小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登山气象指数，近期山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地质灾害风险高，不适宜登山。今天的气温在26到19度之间，白天舒适度指数为1，体感比较舒适，夜间舒适度指数为2，体感偏凉。今天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照射强度中等。感谢收听健康生活指数，体育广播祝您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北京时间呢8点01分了，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王毅和慧凡为大家共同带来的雄鹰唱晓，进入到了第30段。刚才听到了葛小倩来介绍刚刚拿到新科的大满贯冠军的年轻的选手，18岁的拉杜卡努。大家伙都很关注这位小将，一个是因为他有着这个亚裔家庭的背景，还有就是他也经常来中国沈阳来训练，还是有一点中国情缘的。6645说，哎呦，拉杜卡努刚知道啊，他这名儿叫艾玛，这有东北特色呀，也有对手的惊叹，哎呀妈呀，老厉害了。 保不齐就是他妈妈生完这个闺女啊，一看见闺女 一激动 艾玛呀，然后他爸爸一听，哎，名儿都起好了是吗？以后就叫艾玛了， 就叫艾玛了。赵军说拉杜卡努有点像大美女伊万诺维奇啊，施宾施泰格的爱人啊，确实是一个很明媚的那么一个姑娘啊，一看就是特别阳光， 很开朗是吧？ 对， 感觉 就站在赛场上很耀眼的。也有像北三说期待着以后拉杜卡努啊成长为比大阪还厉害的球手啊。其实未来的女子网坛就要往那个没有掌门人发展了，就是群雄割据啊，百花齐放也挺好。 其实这样的话比赛看起来呢就会更刺激啊，就会更有意思。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全运会啊，一共有超过12000多名运动员将要参加本届全运会决赛阶段的赛事。那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高志丹的介绍，全运会的设项是54个大项、595个小项，竞技比赛项目是35个大项、410个小项，群众比赛项目19个大项、185个小项。 就像刚才我们的记者报道当中啊，也特别提到了哈，就是这一次全运会既有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火车头体协、煤矿体协、前卫体协、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代表团，也有包括像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俱乐部等等参赛单位，还有是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因为这个东京奥运会的延期举办，大部分东京奥运会的参赛运动员出现在本届全运会的赛场之上了。本届全运会的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也是在目前这个大背景情况下首个国内重大的综合性体育赛事，也是咱们北京冬奥会之前我国举办的规格和水平最高的体育赛事，所以呢也是值得大家关注。 那当然昨天因为中国女足奥运队组成的这一份女足联合队的名单已经是出炉了啊，唯一的变化就是在于广东的球员钟秀东替换了受伤的同样是广东的球员陈巧珠，球队是由水庆霞指导来带领的。虽然说现在还没有官宣，但是贾秀全贾指导就基本确认要卸任女足国家队主教练了。那究竟接下来这个选帅的工作要怎么进行，因为在全运会之前采访水庆霞指导的时候，他也说他的任期就是带完全运会的这个周期，那接下来还会有这个具体的选帅的操作，是像国足的这个选帅一样去递交一份自己的整个的这个履历的报告啊，去参与竞争，还是什么样的一种方式哈？这都是一些悬念。我们在今天的主咖上麦环节也来连线人民日报的资深记者汪大钊老师。 不吐不快，有一说一，主咖上麦了。 汪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哎，咱们也说说马上要开幕的西安的全运会哈，马上在这个东京奥运会延期的大背景之下，所以这一次的全运会几乎是跟奥运是无缝对接的。那全运会的决赛阶段还是会有12000名选手参加，所以这一次的全运会上您会重点的关注哪些项目，哪些运动员呢？ 嗯，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关于全运会和奥运会之间的关系这件事呢，实际上我们的关注点不在于全运会和它前边那届奥运会的关系，关键是它和后边那届奥运会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疫情它缩短了从东京奥运会到巴黎奥运会的周期， 是 4年变成3年了。但是对于全运会来讲，它仍然是在全运会之后3年再举行奥运会，这个时间并没有改变。 嗯， 实际上这件事情呢，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当时我们把每届全运会从奥运会之前的一年改成了奥运会之后的一年，也就是让全运会和下届的奥运会之间保证有3年的时间。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为了我们是全运会为奥运会热身练兵的这个事情改成为奥运会选拔人才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么选拔出来之后就给了他3年的时间，他可以有机会去参加全国比赛，参加一次至少是一次世界锦标赛，或者是有一次亚运会这样的机会，去看看这个人到底好用不好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这次全运会要关注的人不是参加完东京奥运会回来这个马不停蹄很累的那些选手，而是没有参加东京奥运会的那些新人。这也是我关注的重点的地方。所以比如说像这个已经30岁的这个王涵，在东京的跳水里边呢，他还拿了一块金牌，但是这次呢又没拿到全运会的金牌。像这样的运动员，我估计呢到巴黎的时候那真是就不要再用了，因为我们已经能够看得见那些10几岁的冒出来的孩子潜质是不错的。 确实这些还没有浮出水面的但是又有着绝对实力的新人们啊，很值得期待。所以像您刚才所说的在全运会上其实这些集体的项目去参加全运，尤其是有一些奥运的联合队，他们也都是从东京奥运会上回来之后直接就是组队去参加了，比如说这个女足、女篮啊，都是这样的情况。女足的联合队的名单也已经出炉了，但是这次我们女足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失利的这个表现，其实也是为后续巴黎奥运的备战，有很多目前一些不确定性。比如说这个主帅，目前这一支联合队是由水庆霞指导来带队，但是他之前他也说他的任期就到全运会结束，所以接下来这个女足的选帅工作有一些悬念需要揭开哈。就汪老师是不是也给我们预测预测，就是这一回的选帅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这个中国的三大球的选帅呢，向来没有一个固定的 套路 机制 啊。 这个东西就比较糟糕，因为倒不是说选帅这件事怎么样，而是选上来以后呢往往比较短命。干了一段稍微有点什么波折的话，这个就要换人，尤其是还经不住舆论的一通炒作。那我觉得这种情况呢，在下一届的女足又是个麻烦。是不是我们仍然以奥运会为任期，也就是说选帅的目的是为了巴黎奥运会的备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此之前经历的比如说还有世界杯等等的，可千万就别动，甭管他打得怎么样。不然你到巴黎奥运会又会发生临时再任命一个。那从水庆霞来讲呢，原来踢球后来执教，这一直没有离开女足的这个圈倒是情况比较熟。但是我觉得现在都炒作这个水庆霞，或者说这个像全运会这么一个短期的任务也交给他，实际上呢他在上海女足的执教这个并没有取得超过他前任的更好的成绩。因为上海女足最辉煌的时候呢是马良行和林志华执教的时代，离现在过去了20年了。当时这个成绩最好呢是在两届全运会上，2001年和2005年都是跟北京队来争冠军，打的这个 延长期以后，那个水平是世界一流的俱乐部之间的比赛。其实呢，衡量一个教练能不能够胜任中国女足主帅的这个位置，我觉得他的以往的业绩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不管他带的那个队伍成绩如何，他到底有点什么特点没有，能把那个队伍打出来一种现在国内一般女足所没有的打法。那从这点来讲，也看不出现在的上海女足有那么好。我倒是觉得中国女足要走出低谷这件事儿，一个教练不够，大概得两三代教练才能够有一个让大家看到比较满意的啊，说现在走出低谷了。从这点来讲呢，到将来中国女足真正走出低谷的那一天，那么应该是有好几位教练的贡献在里边，包括现在的贾秀全和此前的这个像郝伟啊、李霄鹏啊这些带过女足的人，那会都有他们那个当初带队的那一份影子，而不是最后那吃最后那个馒头的人。 所以确实是需要一个更稳定的这种机制啊，能让这个教练的选帅不是让我们现在看着就觉得心里特别的没谱和没底啊。那当然谈到中国足球，那最近还有一个热门的话题就是球员的留洋。那之前也有一份足协出炉的大的名单啊，有这个女足的几位姑娘唐佳丽啊、沈梦雨，她们都已经是登陆了欧洲的赛场。那包括最近又说王霜要加盟英超的球队了。那加上沈梦雨加盟凯尔特人，唐佳丽租借到了热刺，您觉得就这一回王霜的第三回的留洋，就他这再出去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路再继续在欧洲足坛去立足呢？ 我觉得这件事是大家比较期待的，又是大家比较担心的，因为我们这个女足的队员出去到欧洲踢球，应该是到最后啊，自己出去被人家这个看中，而不是现在的所谓这个送出去。你送出去，那这个选择就跑到人家那边去了。你不是人家追到这儿来看中咱们的球员，实际上呢，咱们的像王霜这样的球员，从能力上来讲，现在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那么接下来我觉得一个是我们的批量怎么能从这么个别的凤毛麟角的变成有那么一大堆，再有一个就是方式上，像刚才说的是被人家追着赶着要我们的这个尖子球员去繁荣他们欧洲的这个足球市场，那现在正在这个过程之中，不能太着急。另外呢，要看到欧洲女足现在出现的情况是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荷兰这几个在东京奥运会上咱们都看到成绩比较好的队伍，他们取代了传统的那个德国呀、挪威呀、瑞典啊这种国家。那从这点来讲，现在咱们的女足队员要出去到欧洲踢球，也主要是在目前最火的刚才说那几个国家里边，我倒觉得这也是个好事，因为英国、法国、西班牙、荷兰这大家还熟悉一点，知道什么挪威、瑞典那种地方去踢球，好像人生地不熟的感觉就更强了一些，对他们的这个生存也有比较大的压力，因为这个又举目无亲的是吧。那我觉得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就是欧洲女足实际上现在并没有职业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步子走得比较快，但是离真正的职业化那还有差距。不过呢，他们欧洲女足的那个存在的环境是非常职业的，因为他们都是在刚才说那几个国家是男足职业化很有传统很有历史的地方， 是，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女足出去的，刚才你说到的像唐佳丽什么这几个人，咱们把王霜也算在里边，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千万别受伤，在那样激烈竞争的一个环境当中，要想立足，一个是你不能够踢法太单一，说给我球我会射门，没有球我自个儿去抢去还挺费劲，这不行，一定是要全面发展的。第二就是一定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来保证这种发展，这样才有可能站得住脚。 那当然最后咱也说说国足的备战啊，男足现在还有 一个月的时间吧，就要进行十二强赛第三场的比赛，去面对越南了。那前两场在面对强势的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时候，我们的那个表现实在是让大家觉得准备也不足啊，实力也有很大的差距。那接下来备战越南的时候，有哪些针对性的布置是必须要做的？ 你说的这点很重要，就是针对性的布置。因为前两个对手，一个是打法非常凶的澳大利亚，咱们打不过那没得说，还有一个打法呢是技术上非常好的日本，那结果咱们也不行，场面上的差距还都很大。接下来第三场呢，我们是又换了一种类型了，这个类型呢就是过去他很差到了我们都不怎么爱跟他玩，觉得赢他那小菜儿，这么一个对手就是越南。但是越南现在的变化在东南亚足球里边是变化最大的，进步也是最快的，已经超过了传统的东南亚的足球强国，比如说泰国呀什么这样的。那么面对这么一个对手，我们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东西打出来，因为前两场自己的东西都看不到了。那自己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能够很清楚了。中国男足目前的麻烦和这个希望，其实都在这几个规划球员上。已经入了籍了，那就当然我们得把它用好。怎么个用好法？我觉得关键是现在这几个李铁手里四个，比如说在场上的前场。用得着的这三个人，你即使像对日本队的那个后半截，把这三个人都给他放在最好的那个地方，离对方球门最近的地方，他们还是不能把球踢进去，是因为没有人给他们送这个球。他们这几个人都是拿着球自个儿也这个很强烈的想破门，拿着球就往里干，但是那一个人单枪匹马的哪成呢？要想有人给他们送，那从历史上看，外援在中国踢球，在前场又能够有人接应他们，有人给他们输送，他们能完成这个射门，那就历史上一个是在恒大年代，一个是在上港年代，而这两个队当时的外援在前面那么厉害能进球，都是因为中场有一个叫孔卡这么个人在那儿调度。这个人先在恒大踢，后来又转回到上港，踢到哪儿哪个队的外援就活了。现在的国家队我们这个规划了以后，没有一个好的中场球员，本土的也没有，是外援的也没有，所以前面那几个人他就踢不进球去。这个事儿可挺难办的。我觉得从前几场的情况来看，中国队针对性的布置一定要解决一个在某一个局部位置上的组合，这两个人他得合得来。比如说那场让于大宝跟这个蒋光太两个人话都说不到一起的人去合作这个中卫，他就必然出问题。现在是在前场也找不到两个人能说得到一块的，能够心领神会的这样的进攻组合。比如咱们北京国安张玉宁打前锋，张稀哲在他的身后传球，这俩人他还熟啊，他是可以递个眼神就完成。如果在后边对越南的情况下，我们没有这样一种配合方式，那恐怕大家看球的时候还是会很担心的。 确实哈，咱们这个中场的问题如果一天不解决的话，甭管我们面对的是越南还是接下来的沙特，其实都是一个隐患啊。谢谢王老师，到时候比赛的时候我们也继续跟您取得连线，咱们再一起来关注。谢谢王老师，再见。 好，再见。 刚才王老师说这个孔卡就一下让大家回到了那个时代哈。确实孔卡是一个中场的节拍器的一个好手，但是咱们规划的时候好像还没想到这一层，就是想着，哎呀，我先把眼门前的这些能规划的、有资格的先划了一遍。 未来的时间啊，这个规划的大门呢，我觉得也徐徐关上了。 是， 因为不会再出现，这么长时间能够在中超联赛效力的球员了，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因为限薪限投之后，也不会再有这种比我们的水平高很多的外援，在这儿了。 所以这个规划的话题啊，可能他的遗憾哈，这也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了，也就到这儿了。三王 boy 说，就跟吃饭一样，这饭做好了没人给送桌子上，缺个传菜的大师，这大师级别的咱就甭想了。 饭做好了没人给送桌上 那传菜还需要大师， 那 不能自己端去吗？ 对，我们这是吃个自助啊，也挺好的、 啊、因为前两天就是看，就是因为疫情后来就说送菜的这个，就点完菜之后是一机器人给你送过来 啊，是现在有不少菜馆都这样 是吧？啊，那这传菜的大师不是失业了吗？ 对，所以但还不是这么一个横向的比较、 嗯、 啊。这个中场对于前锋锋线上的支援，还真是一个目前我们国足面临的问题。 嗯、 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欧冠赛场，在今天凌晨的欧冠小组赛的一组一轮焦点战，诺坎普球场，巴萨主场0-3输给了拜仁啊。大家都说，哎呀，就看到了没有梅西的巴萨，有一点沉沦的感觉啊，在锋线上的那种无力感，让人也唏嘘不已。我们继续来听听严强老师的分析，主场完败，本赛季处在后梅西时代最艰难的时期。 因为这场比赛从一开场派出来的这个中锋啊，31岁租借来的卢克德容，他的能力是完全配不上巴萨这样的俱乐部的，甚至我觉得他的能力打欧冠都存疑，这样的中锋。而在拜仁开始使劲中场加强逼抢的情况下呢，巴萨毫无还手之力。和13个月前那场2-8的惨败相比呢，巴萨这次输的没有那么难看啊，但是却更加让人绝望。就是在后梅西时代，在苏亚雷斯、在格列兹曼啊，在更早一些时间，拉基蒂这样的一些核心球员离队之后，这支球队仍然强调的是传控，但是逼抢无力，传控的这个渗透性和针对性不够，侵略性。在后来换上一帮啊17、18岁的小孩之后才有所增强，这确实是有些足够让巴萨球迷有些绝望的一支球队。当然此时此刻可能是一个最低谷了，未来如果前场像登贝莱、阿奎罗、法蒂等等复出之后呢，实力应该有所增强。但不管怎样，这仍然是一场会让巴萨球迷心里非常难受的一场惨败。而拜仁呢，从胜利者的角度来看的话，拜仁证明这个赛季的欧冠将会是拜仁以及巴黎圣日耳曼再加上四支英超球队的游戏，这六支球队将会构成本赛季欧冠的争冠军团。六支，或者也许我们对曼联还得打一个疑问吧，这5到6支球队是本赛季欧冠的最强集团。 最后的最后，还是严老师给曼联上了点眼药 啊！ 这毕竟在今天凌晨，真的是一场绝对的冷门。隔壁老凡尔赛说95分钟啊，冷门怎样练成的？感谢林加德，还要看我们青年人的啊！1-2输给了博尔尼年轻人，让年轻人给上了一课。 尤其是在最后的时刻，像阿昭所说的，曼联是真的冷哈。林加德在最后时刻独秒助攻对手，绝杀了自己。 是，这林皇的这神功依然是没有放下。 林皇的世界，咱们现在也开始不懂了。 对，我们也继续来听听孟宏涛老师带来的分析。其实，比萨卡的那个红牌，他认为是成为了比赛的转折点。 比萨卡这个红牌啊，肯定是这场比赛的转折点啊！如果没有那个红牌啊，曼联不会以少打多的话，这场比赛曼联拿下应该不成太大的问题啊！因为曼联在之前的范比萨卡没罚下去之前，实际上一直在控制着比赛。对方呢可能很顽强，但是真正的好机会呢没有。哎，曼联而且领先之后，我觉得扩大比分也是分分钟的事儿。但是这个确实是范比萨卡这下有点太鲁莽了啊！这个判罚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他虽然不是说主观故意我要踢对方，但是他这个最后客观上对对方的伤害肯定是裁判员认为是很大，对吧？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动作。那以少打多，其实曼联客场踢应该是比较困难的啊。这个红牌应该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点。C 罗这个点球，我感觉应该是大部分应该会判，对吧？但是裁判员可能也是，会通过这自己的判断啊、感觉呀、啊，这个球会不会是判点球？对呀、啊，我感觉应该是从背后是有身体的这种推搡啊、用力呀、啊、这样的动作，但是你也可以理解成这个，实际上两个人呢是有这样的身体接触，但是不足以让 C 罗去倒地。这个我觉得就是看裁判员的这个主观的认定了，对吧？他如果不是这种特别明显的这种犯规，是吧？比如张手推啊， 伸腿去绊踢啊，这个啊，他那动作呢确实不是特别明显，这个我就觉得可能过去我们常讲的这什么可吹可不吹是吧，那你他们要认定不吹，那就那也我觉得也没什么办法，对吧，这个我觉得倒并不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判法。换下 C 罗和 B 费我觉得也没什么大问题，因为在那个时间段肯定主教练会考虑球场上的球员的这种身体条件，包括现在可能要采取的战术，因为这两个人呢可能打到70分钟，毕费不是一个这种奔跑能力特别突出的，身体素质特别强的，是吧，攻守在那个时间段能够保持很好的状态的。 C 罗也是一样，我觉得拼了70分钟，很多的时候就是少打多的时候一直无球跑，你还有防守，这个对他来讲也很困难，所以我觉得这个索尔斯克亚其实换他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那个阶段做出正确的判断很难，是吧，很多的时候我觉得也是赌，基于你对场上形势的一种判断，最好是能上一个能攻能守，那你相当于我这个少人的情况下我尽量弥补我少人的这个劣势，很难，你有没有这样的人，我觉得这个换他们倒没什么大问题，最关键的我觉得最后换九号马线上是吧，然后把林金德拉到中场，这个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在那个阶段呢，林加德打到前面实际就是一个牵制，那个阶段不要有太多的想法了，那他就是一牵制就行了，有球前面有人能抓就抓，抓不着机会就迅速的我要回撤，或者说前场逼抢，就没必要那会儿啊，就最后几分钟实际上就要保守一点了，之前我还是觉得你没必要太保守，就换防守型的中场也好，换中卫也好，但是在那几分钟呢，实际上打平的情况下，你的感觉你想赢实际上是很困难的，那就得保守点，对吧，我比如再上一个中场，想想一下中场防守的硬度，另外一个呢要求球员们在那个阶段呢，尤其是后卫线啊，别往压得太靠上了，那我觉得可能问题实际上最后这个失误呢出现在那个阶段的，包括那个换人，这个比赛你很难说就是想当然，那你林加德那个回传球的失误，这个很可能也不在索尔斯克亚的预判范围之内，对吧，谁也没想到啊，如果没那一下的可能就这场比也就平。 看到这儿呢，大脚星叔叔说这个证明哈，杨洋洋说 C 罗也不是万能的，但是大脚星叔叔说尤文证明了没有 C 罗是万万不能的，结果今天早上尤文就证明没有 C 罗我也可以 也行、 啊、 就看对手是谁了， 对，客场对阵马尔默啊，上半场比赛呢桑德罗头球破门，然后呢莫拉塔造点，迪巴拉点球破门，莫拉塔在伤停补时阶段完成了第三个进球，这样呢尤文是3-0大胜了马尔默，迎来了欧冠开门红，没 C 罗人也能赢球了、 还有一场 H 组的首轮就是在斯坦福桥展开的，切尔西主场迎战的是俄超的劲旅泽尼特，双方90分钟之后切尔西1-0击败对手，赢得了开门红，是由卢卡库在第69分钟的头球破门斩获的这个全场唯一的进球。 另外呢在第一比赛日塞维利亚主场对阵萨尔斯堡红牛的比赛当中呢，萨尔斯堡的3次点球仅仅是一次射中，拉基蒂奇射入点球将比分扳平。另外的一场比赛呢，里尔在主场0-0是战平了沃尔夫斯堡，我看了一下这个阵容啊，伊尔马兹依然是首发出场在前锋的位置上、 对，还是让我们又梦回那个时代了啊！那当然，在明天凌晨还有多场比赛，像大巴黎啊、曼城啊、利物浦、米兰啊、马竞啊都会登场亮相。依旧还有国米对皇马的比赛。我们在一段片花广告之后，在下个时段再继续回来。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钻研体育，收获快乐。 大家好，我是一日社长惠凡。 我是研究员王毅。 我是林苑。 我是研究员李维。 我是康乐。 以球会友，有一说一， 传控不等于倒脚啊。 输球之后啊，人人都是诸葛亮，人人都是主教练。 安队这个球队，它骨子里面是一个生长生根于北京这个城市的球队。 咱们看这个培养的模式，就是钱花了事儿没办 法，要尽早让这些有潜力的年轻球员啊去见识一下高水平的比赛。 北京体育广播第一档新媒体直播互动节目《体坛研习社》即日起线上开播，锁定北京体育广播官方微博、官方抖音账号，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您想听什么，我们就聊什么。 好，北京时间的8:31，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的内容了。我们也继续来说一说欧冠啊，在明天的凌晨3点钟，其实有多场焦点战啊，布鲁日对上大巴黎，曼城对上莱比锡。要是往年的莱比锡，那是挺硬的啊，但是今年的少俩中锋之后就不怎么遮了啊，我估计曼城会是一场胜利。 但是其实最关键的还是看看大巴黎， 大巴黎， 大巴黎在客场打布鲁日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的状态和感觉。 武志也是对此做了前瞻，布鲁日呢攻强守弱，大巴黎客场作战就是要防对方的反击。 圣日耳曼的这场球呢，其实都是各自联赛当中的排名第一位的球队之间的一次横向对话。布鲁日呢，在其实克莱门特的带领下呢，这几个赛季打的都是很不错，他们的进攻呢很犀利，而且呢攻守比较平衡，特别是他们的进攻比防守可能还要好啊。但是这支球队呢相对年轻，大赛经验可能并不是很足，不过他们的冲击力、他们的速度可能会给这支大巴黎的防线带来不小的冲击。巴黎圣日耳曼呢，其实自从这个赛季以来啊，还是状态非常好啊，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磨合期可言啊，还是大杀四方，几场大比分的比赛让人看到了梅西包括其他人加盟球队之后的这种攻击力的强劲。即便是有国家队比赛日的情况下，梅西不在，巴黎圣日耳曼也可以是大比分战胜对手，他们的进攻能力可想而知。所以从大赛经验上，包括整体实力以及在锋线的这种进攻对比的实力方面，技术层面上，巴黎圣日耳曼肯定是占据绝对实力的这一方，但是呢，客场作战的大巴黎其实也需要小心对方的反击的速度，这一点如果能够限制好，那相信大巴黎拿下本场比赛，或者说至少保证一场平局，应该不成问题。 这是 A 组的情况啊。 B 组呢是马竞将面对波尔图，而利物浦要面对的是重回到欧冠序列的米兰啊。对于这场比赛啊，武志也带来了分析，就故事性就不用说了，主要是要看利物浦怎么遏制米兰的攻击。 利物浦对阵 AC 米兰的这场比赛呢，应该是第一轮的多场比赛当中最为吸引眼球的焦点战之一。那原因呢是多方面的，第一，双方交战的这种故事太多，虽然说两支球队上一次碰面还有追溯到2016年的国际冠军杯，但是在之前最近一场欧冠的比赛就是2007年雅典的 AC 米兰复仇成功，再往前的一场就是2005年的伊斯坦布尔之夜了。那时隔多年，两支球队又重新的在欧冠层面上碰面，哪怕是小组赛，但是依然会有十足的火药味。 另外一个焦点呢，就是 AC 米兰其实由于自己的实力原因，或者这几年的成绩的动荡啊，已经远离了欧冠的正赛很多年了。那又重新回到这个欧冠的序列当中，其实大家也要看看，在意甲前三轮三连胜的这支 AC 米兰能不能去阻挡住利物浦前进的脚步。而利物浦呢，在英超的前几轮比赛当中，他们虽然说有过平局，但是还没有输过球，状态非常的好。而且再加上像范戴克的回归，虽然说在荷兰和土耳其的这个欧洲区的预选赛当中，范戴克最后一分钟被对方有些铲伤，但是他的脚踝，他给克洛普的打电话的时候说他的脚踝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应该可以上场。这一点我相信看看范戴克如何去限制 AC 米兰的攻击线，在安菲尔德大家非常期待这场对决。 那 C 组和 D 组的比赛啊，都是不是同时都在凌晨三点进行啊。C 组凌晨0:45是贝西克塔斯面对多特，凌晨3点是葡萄牙体育面对阿贾克斯。那 D 组呢是凌晨0:45谢利夫对矿工，而凌晨3点是国米对皇马。 对，所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比赛呢，不太好选啊。刚才呢，武志也分析了利物浦跟 AC 米兰，分析了不如日和大巴黎，这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再有就是国际米兰和皇家马德里的这场比赛了，是吧？这场球呢，也看看国际米兰怎么样。国米武志也分析说呢，国米要看看哲科的到来啊，能不能够顶替卢卡库啊，安切洛蒂要善于捏合这个防守反击攻守转换。 而国米对阵皇马的比赛呢，我相信也会是大家所关注的焦点战之一。第一呢，就是看看在国米的锋线上走了卢卡库这个重心锤之后，进攻的担子能不能放心的交到哲科这名老将的身上。哲科虽然说年事已高，他的机动性可能有所减慢，但是他的大赛经验，他的稳定的发挥，包括他处理球的合理性，他的站桩式的踢法，他能够给旁边的老塔罗马丁内斯，包括身后的这种进攻能力插上能力很强的中前卫和边翼卫带来更多的反切的空间和纵深，这一点可能是之前卢卡库一个人带领着整个进攻团队往前冲锋的所不具备的特点。那不同的前锋带来不同的进攻的体系，这个赛季看看国米在欧冠层面上在进攻端怎么踢。再呢，也看看非常熟悉意甲层面的安切洛蒂二度的回到皇马，那他又把皇马的进攻之前的这种阵型改造成了4-4-2，也是安切洛蒂不管说是执教其他球队，包括切尔西呀、那不勒斯这也好，他非常喜欢4-4-2，但4-4-2呢变化是很多的，他给人球队带来了全新的风格，特别是在走了两个这个定海神针式的中后卫之后，安切洛蒂他非常擅长防守的捏合以及防守反击的建立，这一点进攻体系特别是皇马的中后场体系是一个全新的，看看安切洛蒂如何解决好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这个星期之内的最大的这个大餐就是这两天的欧冠的小组赛了啊。严强老师也分析，这个第一天如果说除了巴萨以外都没提曼联什么事儿，整体强队都很平稳之外， 那合着这个输给年轻人这就是也是整体平稳啊， 对，很平稳，很正常， 不算强队， 就没给曼联一个号码牌啊。那说其实明天凌晨的皇马和国米这一场是他最期待的。 当然在这我前面提到的这五六支球队之外呢，可能还有一家皇家马德里啊，在未来一个比赛日值得让大家期待，因为联赛当中皇马特别是最近这场5-2的大胜啊，体现出了他们进攻端很好的配合啊，维尼修斯的年轻球员成长迅速，而本泽马呢还处在黄金状态当中，特别是这个老将莫德里奇的活跃度啊，让人惊叹。欧冠小组赛说真正能产生多大的冷门，有多么知名的球队会被淘汰出局，从目前这个赛制来看是不太可能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期待这些强队上场表现之后，看他们未来争冠的成色。到目前为止啊，强队除了巴萨之外啊，还没有太令人失望。 哎呀， 曼联这索尔斯克亚索帅现在心里在颤抖，都我们都开门黑成这样了啊，但是居然没有入严老师的法眼啊，不算强队。 对，所以呢也没什么。当然索尔斯克亚呢执教曼联的这个十一场欧冠，输了七场， 哎呦， 其实这个确实是输球的比例有点高了。 这个C 罗啊，就现在心里想、 嗯、 靠我一人我也带不动啊， 对 是吧，就看接下来只要队友不出错的话，相信曼联还是有那个实力啊再往欧冠前面甚至是争冠的集团去挣吧挣吧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大家应该都看到了第十一届全国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的影片昨天中午十二点开票，所以昨天一到一点钟的时候，一点来钟朋友圈就有人哭有人笑啊，有人蹲点儿抢着了，有的呢可能竹篮打水一场空，像《穆赫兰道》这个电影的票务九秒就售罄了。还有一个纪录片叫《金敏造梦机器》，和时长318分钟的《妄想代理人》都只用了12秒就售罄了。我们也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唐思萌带来的报道。 观众乔女士做了功课，把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里想看的影片提前筛选出来，中午12点一开票她就迅速抢票。 放在日程里大概有个15-16部影片，抢票比较火爆，最终只抢到了3部。我比较关注修复经典老片重映，期待影迷狂欢的午夜场。 和往年一样，今年展映单元依然备受影迷关注，多部影片的电影票开售不久就被抢光。猫眼娱乐第十一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票务产品负责人王立萌表示， 最快售罄的影片是穆赫兰道的 4K 修复版，它有8个场次，3000多张票，仅仅过了9秒钟就已经完全售罄了。然后金敏造梦机器这部金敏的纪录片妄想代理人都是12秒钟就已经完全售罄了。那国片这边的话，我们最快售罄的影片是 4K 修复版的永不消失的电波和第二名的红高粱 4K 修复版。影院这方面呢，我们还是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售卖的最多，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售卖了3万多张票。 从9月17号到30号，北影节北京展映单元将带来天坛奖主竞赛、修复经典、大师回顾、中国故事、环球视野、境界、缤纷动画、冰雪冬奥等17个展映单元近300部中外影片。其中特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单元囊括了15部影片。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单元策展人沙丹介绍， 里面比如说像教育路、袁隆平、长征啊、上甘岭啊，这当中其实很多都是做了最新的电影修复。那当中最应该向大家推荐的是永不消失的电波，男主角孙道连先生100周年诞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节点。我们的影片通过 AI 辅助以及人工精致修复做出一个实验化的一个版本，就是彩色版的永不消失的电波。 展映单元还为观众带来众多新片。沙丹表示， 比方说南尼莫雷蒂的3层楼上，像这样的影片啊，就最新都可以来到啊。威尼斯电影节刚刚公布获奖名单，我们就把其中一部叫《动》这个影片拿到了北京，跟观众进行见面。 目前北影节展映影片还在售票中。猫眼娱乐第十一届北影节北京展映票务产品负责人王立萌介绍， 我们为影迷提供了先睹为快、进阶之选、捡漏佳片等一系列的推荐片单，影迷们可以更便捷的去了解这些影片的信息。 哟，你看咱家里儿里还真有抢着的，啊，11月3号王辉啊，也是真是特别文艺的一位热爱体育的家里儿，说穆赫兰道抢到了啊，抢到了，就 小快手、啊，恭喜你， 9秒啊，9秒小快手，这是需要上闹钟的。啊，回到今天两个话题当中啊，说说国足的备战到底应该怎么练啊？是狂练体能呢，还是精雕技战术呢？好像这两样咱也时间上还有这个基础上也都不是这两样的事儿。 哎，这个王辉给他们上上课 啊， 这个小快手给他们上上课，你们能练成小快脚 啊，而且关键是这个心态的平稳上能不能把握住了。 嗯， 也继续来听一下肖楠的分析啊，面对越南的话，咱们的这种身体对抗的优势肯定还是要以我为主的，主要是要制定一些有针对性的战术，那心理方面也要做好困难的准备。 技战术或者说是策略方面的这种安排，实际上呢，中国队呢，应该说目前为止还是按照以我为主的思路来做准备。为什么这么说呢？ 和强大的啊第一档球队日本队和第二档球队澳大利亚队相比呢，越南队的实力啊，包括他的国际赛事经验明显有欠缺。虽然呢，近年来包括在2018年的U23亚洲杯上，啊，越南队曾经拿到过亚军这样一个历史最好成绩，但是呢，越南队呢，其实他的进步呢也是在一定范围内的，而且呢，受到他身体条件的这种方方面面的影响呢，越南队他的这种力量上很难与中国队来抗衡。那么中国队如何利用好自己的特点和优点，其实才是第三轮第四轮比赛的关键。就具体到10月7号和越南队的比赛来说，中国队其实我觉得从技术层面上，可能在小技术上来说呢，并不占有绝对的优势。那么在身体与技术结合方面应该啊可以做文章，而且呢近期呢也做了这个体能储备。所以说我觉得中国队完全对于这个对手，我是完全有能力以我为主的。所以说我认为中国队还是设计一套比较适合自己的打法，同时呢这个打法也是啊经过前期的苦练加以打磨过的。所以说既然练了，那么就应该练用他所练的。关于这个在西亚比赛能否表现的比对手正常，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认为和实际上球队在具体比赛的这种表现情况，这个可能未必保持高度一致。因为呢大家也都知道，除了技术能力本身以外呢，中国队在那西亚比赛还受到当地的气候条件、比赛氛围，还有自身的这种对压力的这种啊调节能力啊方方面面吧。另外呢，东南亚球队啊，作为东南亚球队的代表，越南队呢非常适合在这种湿热条件下打比赛，所以这些呢对我们来说都是巨大的考验。我觉得能不能发挥好，首先我觉得在技术上我们要做好准备，在心理上也做好打硬仗的准备。 大家都在分析啊，现在我们还有哪些备战的方面做的还不够。大脚星叔叔说，米卢当年为了演练中场球员那个位置感，拿绳子绑在中场球员腰上，要求整体移动。李铁应该不会忘了这估计吧，国足的技战术的演练肯定还不够 啊， 就是对于那种技战术的特别细致的打磨。 嗯， 确实前面也没有说哪一次的集训就是全虚全影的，尤其是几个规划球员，是吧？给李铁的时间也相对有限。 另外呢，像斯亚特也说哈，练体能和所谓的热身赛，他认为基本没什么用啊。说人家澳大利亚、日本在西亚隔离时间一结束就踢比赛了，是吧？还是靠平时的积累。肯定平时积累是最重要的。但是现在这热身赛啊，或者说这段时间练练体能啊，相当于咱高考之前刷刷题， 对， 哎，多做一张卷子呢，也许考试的时候就能多蒙 一道题， 一道选择题， 也许是一道大题呢， 啊， 那就未准齐了。这 我们也知道，就是从进入校园开始，一直到走到高考考场之前的那个积累是最重要的。但是多刷一道是一道吧，这个时候。 就是多刷一道给自己心里打个底，还有就是增添一份运气，要是这题压着了呢， 就反正再往回看就是这让我再积累已经来不及了。 对， 哎， 这就是这确实也就是学渣和学霸的区别。学霸就是直接去压题的， 哎，你看 基本上 6645就说了，咱也别练新的了，来不及了，咱就好好复习复习。 哎， 我觉得这特别重要， 真是， 哎，就是把之前练的一些东西再明确一下。 就是把会的，再重新反复拿出来，检验一下。 嗯， 也许那些会的是一种幻觉，就是你以为自己会了，但其实并没有完全的掌握。华北小新也说，别练了 啊， 人家都是从几岁就练到现在的，都在骨子里了，咱国足这几天怎么练都没用。 所以就练练体能是最有用的。 对，其他的技战术你说演练不出来，你要是跑还跑不过人家，那你就别说了。 反正我知道就是一个月的时间呀，如果你要是每天就在体能上有训练有积累，你一定比一个月之前能多跑，能跑得快。 对呀、啊。 但是说你一个月的时间，你就是练脚底下的技术，练活 儿，嗯， 那一个月我觉得这个不够 啊，肯定太仓促了。八三三八是说国足当务之急的就是调整心态， 嗯， 啊，说 需要一个队伍里面的政委，哎， 就像当年国安队阿森纳之前禁止开讲三元里抗英斗争一样、 嗯、 让球员满血复活， 对，就像咱们踢这个日本啊球队之前啊、 嗯、 给安德雷斯他们做动员 啊， 是吧， 嗯， 说当时这个抗日战争的时期啊、 嗯、 说这个包括像日本人和德国纳西这个纳粹法西斯、 嗯、啊 欺压这个全世界的人民、啊、咱们这个时候要把那个当时的那个怒火转化成在球场上的动力 啊， 啊，听的这个安德雷斯 热 血沸腾，上去之后就三连铲， 看看这精神的力量是多么的强大、 嗯、 啊！这一点上，就是李铁知道，他曾经也是经历过米卢那个时代的， 嗯， 应该知道怎么样去动员大家的这种激情， 嗯 啊，就是这种激情需要更多的去一点一点的灌输和梳理吧。面对目前我们的这个水平，核心土说还是觉得国足缺少那种必胜的信念，得打出自己的东西啊，不能说是零脚射门啊，听说小摩托已经修好了，要是真的太好了，但我一直觉得不能把宝压在一个你说对已经入籍的国家并没有特别高认同感的球员身上，你说我治个伤我还得回纳乌去呢，那他有多大的认同感说要为这个国家队拼尽全力呢？ 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现在的这几位规划球员啊，刚才咱们也连线了汪大钊老师，也提到规划球员的使用，可能咱们几个规划球员你要是放在澳大利亚放在日本队面前，包括刚才有家里人说孔卡、 嗯、 啊，孔卡在中超联赛赛场当中中场呼风唤雨，但是呢你要到世界大赛当中，你对面面对的像日本队的中场，那都是在欧洲踢球的远藤航、斯图加特的队长，是吧、 嗯？ 你面对的像这个澳大利亚的中场非常强硬的对抗的时候，优势就不会像踢中超联赛那么明显了。 嗯、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想，咱三个规划，你踢日本、踢澳大利亚的时候，咱们三个规划球员的技术优势、身体优势和人对立面相比呢？ 嗯， 一对一你过不去。 嗯， 啊，你需要中场的调配。你需要一些战术，那你这三个规划球员，你踢越南的时候，您能不能增加点个人突破，身体的优势、技术优势能不能明显一点？啊，靠这哥仨在前场的一个小组合， 嗯， 咱就撕破越南的防线。你踢不过这个日本、澳大利亚的防线， 还踢不过越南吗？ 那就别规划了，咱就本土球员上就完了。 是啊，所以对越南的时候，我们一个是要放平心态， 嗯、 还有就是。不要去想太多啊，就毕竟对手的实力是在那儿的， 不要因为前面这两场球呢就把自己的自信全都丢了、 嗯、 第一场呢有点盲目自信，但是这场比赛之前千万也别丢掉自信、 嗯、哎，这边俏也说我怎么那么不信国足赢不了越南呢， 嗯 啊，需要有一定的自信，也发挥出我们自身的优势、嗯、身高上的速度上的啊，还有跑动上的啊，这些都做到了，相信三分不是那么的艰难，嗯，这边还有家里人日下长河说国足打不出好的传控，可以多练练定位球跟防定位球的配合呀， 嗯 啊，这个倒是一直都练着呢， 嗯， 跟澳大利亚跟日本之前也都练了，可是你因为在场上跟人家差距太大，你就根本就控不住球，你什么这些额外的战术准备啊，就都是一个。小纸条你都拿不出来，没有那个拿出来的时间。 就关于入籍球员这边的 VIP 四九城也在说嘛，入籍的这些运动员首先还得有是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 嗯， 光靠花钱办事呢这个不适合啊， 嗯嗯，对，真的是你必须得先了解他有多大的这种文化的认同、 嗯、 或者说先培养这个文化认同再去走规划这一步。 另外咱们的一个话题就是记忆当中啊，全运会夺冠之后最激动人心的庆祝动作有哪些，或者说您对于全运会当中的这个印象、 嗯、 对于西安的印象哈，我是曼联就说了、哎、说到西安我就想起陕西西安浐灞， 嗯 嗯， 这支队伍 中超球队是吧、哦、啊，还有呢7789说到西安想到就是那个古城墙， 嗯， 有那叫城马， 是吧？在城墙跑马拉松那个西安马拉松， 西安城马， 哎，特别的有名。 嗯，而且也特别有特色。 对， 我爱大鸡腿儿说，哎呀，备战了一个月，就为了踢越南，这输了压力得多大呀？米罗那会儿还说过，心态决定一切呢。那作为那会儿的过来人，李铁肯定心理辅导是少不了的。 那时候呢，米卢，咱想想啊，咱踢阿曼， 啊， 对吧？ 嗯， 之前大家也说实话也挺紧张的， 嗯， 最后1-0赢了阿曼，咱们进的世界杯的决赛圈嘛。 对， 这次哎又碰见阿曼了， 嗯， 但是当然这不是十月份了，踢阿曼11月份了。 对， 希望李铁能够把当时在沈阳五里河踢阿曼的那种好运气带过来吧。 嗯，就是李铁可能心想，这，嗨，要是当年的我还在的话，还要什么自行车呀？嗯，这边李进说，2013年6月15号，大家还记得否？打泰国前也是自信满满，结果呢，那个惨痛的1-5的教训啊，至今也是一块中国球迷心上的伤疤吧。但这回面对越南，我们已经有了前面的两场，一个是人家确实都是强队啊，比我们水平高出一大截，两盆冷水泼下来，这回应该不再会出现什么妄自菲薄呀，或者是轻敌的状况了吧？ 嗯， 这心态的这碗水能端平了。 而且那场比赛呢，是一场非常特殊的比赛， 对， 就像在巴西世界杯赛场当中，巴西和德国的那场较量一样。 嗯， 就是并不能够因为那一场比赛的大比分失利，就是说巴西足球和德国足球之间实力存在着如此之大的差距，咱也不能说1-5输给泰国，咱跟泰国就有那么大的差距。 嗯 啊，当然泰国人家进步现在确实是比较大。 对， 咱们现在被对方，你像这东南亚这些球队发展的非常好，让人家追赶在后边撵着咱们啊，咱这使劲儿咱撵不上前面的人。 哎，这还在，就是相对于我们原来的那个位置，嗯，甚至说还在退步。若于说体能还有这技战术再怎么练，国足的这块天花板也就这样了。关键就是没有一个会调度会分配全队体能的后腰，再牛的球队也不可能90分钟满血参赛。所以这个腰的问题啊，我们还一直以来啊，就李铁知道就比较倾向于去打一个三中卫的这个体系。 嗯， 可是这三中卫他对腰的要求就更高了，弱点就更明显。嗯， 哎，果果的胖爸爸也说，还是得知人善任，战术得当才行。 哦，嗯， 要从实力对比上来讲呢，毫无疑问咱们现在这些球员的个人能力啊，这些实力还应该是在越南队球员之上的，只不过就是人家踢得更熟，人家在战术执行当中更加统一，这就把11个人串成了一支球队。咱们现在需要把自己手里的这些人也有机的捏合成型啊，这可能是摆在李铁面前的一个课题。 嗯，对，就是一套成型的技战术的体系。 哎， 啊，你该用谁不该用谁。 我觉得啊，就是国足的这些队员单个拿到越南联赛去， 嗯， 给人当外援，人家都会觉得这些球员没问题。 嗯， 在这个越南联赛里绝对是好使的球员。 嗯， 但咱们怎么把这些人凑在咱自己手里的时候给捏合成一个队。 哎，就是这11个人在场上， 嗯， 他是大于11的啊， 嗯， 那才是对的。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也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1025动生活。今天将由首都体育学院的教授严守福为您来聊一聊脑健康的话题，也是在节日之前来说一说运动和脑健康的关系，欢迎您到时收听。我们今儿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绿茵赛场，永恒经典，一支球队岁月传承，奋勇向前，荣耀京城，不畏艰难，永争第一。招商银行北京中赫国安联名借记卡火热上线，只因热爱，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血虚萎黄、心烦不眠、眩晕心悸、肺燥咳嗽要调养。北京同仁堂阿胶补血滋阴润燥止血，同仁堂果药。以上为广告时间。